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嚟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啊加入嘅。咁以色列啊为国理由就进攻伊朗咧，系已经咧七七八八摧毁咗伊朗嘅核设施。但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喺收藏喺山东同埋地底咧，剩翻一啲嘅用油浓缩啊嘅工程嘅嗰啲基地同埋工厂咧，就仲未到位。喺呢个时候，美国到底应唔应该参与咧？就 Donald Trump 就讲过咧，系美国咧喺必要时咧系会介入。嗱，咩叫介入咧？嗱，而家啊以色列咧吓争嘅嗰步咧就好简单。第一就系是否要对伊朗最高领袖卡梅内伊斩首嘅问题。喺呢方面咧，据说美国 Donald Trump 咧不同意。吓，佢不同意咧有佢嘅理由。而以色列咧直捣黄龙。主張咧係要殺埋嗰個最高嘅統治者咧，亦有佢嘅理由，係嘛？咁第二就係、是、今次啊摧毀伊朗，會唔會有其他嘅後遺症咧？嗱、如果啊殺咗呢個卡梅內伊，會唔會刺激到啊喺整個伊斯蘭世界裏面雖然係少數，但係什葉派啊嚇嗰啲激進分子嘅報復咧？嗱，如果系呢、这个亦都关乎啊伊朗战争嘅点样嘅后续嘅问题，系咪美国同埋伊朗应该系醒少少，系利用翻沙地阿拉伯为首嘅逊尼嘅大多数啊，系下一阶段等佢哋出手，系去对付什叶派咧？因为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啲始终咧系广东人相信啊嗰个信条。如果今次内坦雅胡啊对伊朗咧，做得唔三唔四留有后患咧，嗱就类似老布殊第一场海湾战争咁，咁留咗少少嘢，咁搞到佢个仔上台咧，先至咧系做埋第二集，咁中间咧系亦都咧系会对西方咧系造成好大嘅损害，例如嗰阵时嘅侯赛恩是否拥有大规模嘅杀伤力武器，呢、這个咧就令到啊当时英国首相贝利亚吓孭咗个黑锅，嗱夜长就梦多。为人为到底就送佛送到西，呢个系一种讲法。另一种就系、是、啊，最尾啊呢、这个伊朗啊嗰、那个核设施啊系咪能够彻底跟住推翻政权，又是否应该换一个世俗同埋亲西方可以同以色列和平共处嘅理性嘅伊朗政府？嗱、啊，呢啲人喺边度？美国有冇预先咧培养定一啲咧啊可以咧啊信得过嘅人？嗱呢啲咧就尚未咧系可知。嗱唔系话你今次咧系离庭数月咧一成功咧就等于长治久安系咪？咁但系咧最近咧就好多华文传媒就话啊唔使惊，今次咧一举倒毁伊朗，应该令到中国啊就啊觉得震惊。吓唔敢咧系攻打台湾嗱呢个问题我哋一阵咧系仲会进一步嘅分析嘅。 系以色列同伊朗嘅战争咧，踏入咗第五日啦。个战争嘅形式开始有啲改变。以色列咧，而家佢建立咗一条咧，由以色列去到德克兰嘅空中走廊，横跨咧沙地阿拉伯啊，同埋咧伊拉克呢个领空。咁呢条走廊咧个目的咧就系保持一个制空权，可以咧去猎杀嗰啲弹道导弹嘅发射基地或者流动导弹发射车。因为而家咧，伊朗经过咗三四日之后咧，回过神来咧，就开始报复式反击，就向以色列嘅各大城市，包括海法港啊、台拉维夫等咧，就发射呢啲弹道导弹。咁因为弹道导弹咧系飞到去大气层以外，跟住咧再落翻去目标，咁、那个速度好高嘅。其实以色列嘅拦截咧已经好成功噶啦，拦截率有九成以上啊，但系都有漏网之鱼咧，去击中呢啲民居造成死伤。所以而家咧以色列个空军咧系主力咧就猎杀呢啲导弹嘅发射装置。咁反而咧你话有关嘅防空设施啊，或者系要追杀佢哋嗰啲高层领袖咧，已经七七八八啦。咁究竟美军啊会唔会介入咧？咁啊呢个咧当然系未知之数，因为 Donald Trump 咧既 冇完全否认，亦都冇话一定会做。但系佢啱啱喺 G7 嗰个峰会上边临上机之前咧，就讲过佢无意咧去叫佢哋停火，而且佢觉得咧伊朗系应该要投降啊。佢用 give up 呢个字眼，咁其实 give up 即系放弃，即系 surrender 一样啦，即系投降。咁所以咧，而家究竟系咪 Donald Trump 落紧一个最后通牒咧？即系暗示如果伊朗你唔冚牌唔投降嘅话咧，下一步就系美军介入。可能会动用嗰隻叫穿地弹啦，上集我哋讲过。因为仲有啲蛛丝马迹嘅，喺一日之前呢，喺各大嘅民航网站其实都睇到呢，有成30架空中加油机，包括呢 KC-135 啊同 KC-46 型嘅呢啲大型嘅空中加油机呢，喺美国全国各地起飞，同时跟住呢向东面飞，就飞越呢个大西洋，就去咗欧洲。咁呢分别降落咗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空军基地里面。咁呢啲地方呢，当然啦，就是比较接近呢而家爆发战争的伊朗的地方啦。咁究竟咁多的空中加油机去晒欧洲所谓何事呢？一来不是演习啦，二来咁其实就好明显啦，呢啲空中加油机是准备紧俾美军的战机使用的。咁呢、这个动作啊，究竟系咪美军介入之前嘅一个信号咧？咁大家可以咧仔细地去睇下啊，呢个咁壮观啊嘅场面。咁啊，跟住落去咧，另外尼米兹号嘅武舰嘅战斗群咧，本来喺东南亚嘅，咁而家咧亦都改变咗行程咧，就向西，就向中东咧就接近，可能咧就会进入呢个波斯湾啊一带。咁就呢个情况呢，会唔会亦都系代表呢美军系已经系进一步嘅部署，随时可能呢帮以色列呢做埋未做完嗰 10% 呢？咁伊朗会唔会喺呢个真系最后通牒之前呢去选择呢个政权呢自己落台终结，嚟换取成个国家嘅安危呢？咁呢个呢，我相信喺未来好短嘅日子里面呢会有结果，因为呢今场唔系俄罗斯同乌克兰嘅陆战，因为陆战呢可以慢慢练慢慢打你争我一公里土地，你攞返我一个城镇。喺而家空中嘅作战里面，包括导弹嘅作战呢，唔能够去支持数以年计嘅战争嘅，一定系呢十零二十日里面呢一定要解决啦。呢个对于台湾同中国嘅未来的一些冲突呢，其实都有些启示的，陶生是不 是？这个启示呢，我们后有时间慢慢再分析啦。现在以色列对伊朗最大的优势就是空中的优势。两国之间是隔了呢是2000多英里那个土地，约旦、伊拉克和沙地阿拉伯。伊朗没有可能呢是派陆军呢是大举进入以色列。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是小，是经不起是陆军那个大规模人海战术的登陆的。所以只有空军和导弹。而这方面你看得出，他两大盟国中国当然是不会帮手。而俄罗斯这么近亦都不见有任何的军事资源。这个就是对伊朗最大的利好的条件。而美国在旁边是观望，亦都有他的盘算。这个类似1945年8月。当美国在日本投下两粒原子弹，苏联的史太林见到日本败局已定的时候，才嗱嗱声就出兵占据满洲国，亦即是中国现在的东北，然后乘势将日本在满洲国留下的工业设施和军事装备全部缴械和拆卸。这些就是叫临尾来到标尾会。对于 Donald Trump 一个商人出身的这样的政客，他如果想这一招是有他的着数的。打的过程就由以色列去参与，这个亦都是避免他自己出手。而最尾那下是由他出手是结果伊朗。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想达到什么目的？一举摧毁晒第一伊朗的核设施，但是保留伊朗呢是有一啲呢海陆空呢啲常规嘅军事实力，呢个第一层。第二就係呢摧毁晒伊朗所有嘅军事实力，就係地面佢个军队虽然冇办法灭晒佢个陆军啦，之但係佢嗰啲指挥部啊、参谋总长啊、同埋军事领袖啊、连同啊、做核设施嗰啲物理学家、科学家全部一锅熟。 之但系就留翻以卡梅内伊啊为首嘅呢个咁嘅伊朗嘅原教旨主义嘅政府，等佢变咗一只咧完全冇牙老虎。嗱，呢个第二层，第三就系、是、连卡梅内伊啊都要攞命推翻政权，就完成一个政权嘅交替。但喺呢方面嚟讲，嗰、那个 B 队准备接班嘅世俗化，有冇伊朗嘅反对党或者年轻人嘅政党咧，系可以乘势揭竿而起？嗱，呢个咧政第讲到第三层咧，正系由美国同埋伊朗单方面做咧，系好困难嘅。呢、這个咧就一定要咧系里应外合。如果伊朗里边咧吓，嗰、那个反原教旨主义啊嗰种咁嘅呼声系好高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应该咧系有异动，又或者咧。卡梅内伊里面的高层的反对派将卡梅内伊比如说锁起俘虏拿来做人质，这个类似中国的西安事变。如果没有这一层呢，你要推翻个政权呢，找哪个接手一个这样的烂摊，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答不到的问题。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将整个政权呢将它空心化。是剩返一个叫卡梅内伊，是吧，匿埋呢又任你匿，之但隔个头出嚟佢又唔敢。这个亦都系呢类似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派麦克阿瑟系保留日本天皇裕仁，之但系淨系留返个头同埋留返个壳，里面嘅宪法呢就由麦克阿瑟监督呢系全部改写。但系呢方面呢有雄才伟略嘅政治家喺度。而家呢方面咧就唔知有冇嗱，除非以色列咧就自己做埋。当你咧系击败伊朗嘅成个政权之后，你暂时不寻求啊系一个政权嘅更迭，之但系咧你就要派啊系你自己啲军事领袖入去，直情系接本晒嗱，你够唔够胆啊？吓，你唔好唔记得，对方都系一个伊斯兰国家嗱，所以跟住下一步点做咧？反而是一个暧昧，是未有答案的一个这样的前景。摧毁核设施都不是问题。你这下就算是打冧了它八成，最少都可以推迟它做核弹的能力是十年至二十年，日后再算。现在就是这件事之所以世界瞩目，就很多人又望着台湾了。这个世界上有三个热点，第一就是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了已经爆炸了。第二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今次唔等你伊朗有核弹咧，佢自己喐手先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亦都咧系解除咗伊朗啊呢个邪恶轴心嘅即时威胁啦。咁第三个就系咧远东嘅台湾又如何咧？系嘛？咁世界嘅注意力咧，无疑咧系注视住台湾咧点样样咧系因应。但系台湾同以色列之间有啲乜嘢雷同，同埋有啲乜嘢唔同咧？首先就是台湾在个军事实力那里它拥有都很先进的武器，是吧，据这个美国的军事智库那个公布呢，是全球的军事的实力来讲，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而台湾是排名第22，是仅次于波兰和乌克兰，但是呢就落后于第15位的以色列。台湾自己拥有短程和中程的红峰飞弹，除了是可以摧毁这个上海，亦都可以直达西安，甚至有人说是三峡水坝那个源头。之但是这样，第一，现在以色列是主动袭击伊朗，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之但是如果中国有一天是武装侵入台湾，他动手先，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个是最大的不同。以色列是未等伊朗有核武器的时候他先动，而在军事实力方面以色列强过伊朗很多。但是中国已经拥有核武器，而台湾在70年代想自己研制核武器，但是被美国的中情局派人去破坏，将他一个研制物理学的核物理学的武器专家叫张献义，这个在美国留学，蒋经国咧就招揽佢翻嚟咧主持一个咧系制造原子弹嘅实验室，点知张显义咧系美国中情局嘅人，喺临门最后一脚咧就半途台湾翻咗去美国，咁啊令到咧美国拍台咧下令咧系台湾不准制造原子弹，所以呢方面嘅欺凌同埋屈辱咧， 台湾同美国嘅关系咧系远甚于或者叫远差于以色列同美国。好简单，以色列嘅犹太人喺美国掌控财政、军事同埋文化嘅权力，而台湾人咧虽然喺美国有好多侨民开餐馆、做科学家，甚至有黄仁勋呢啲人，之但系对美国啊嗰个影响力咧未有犹太人咁深层。啊，呢个第二、第三就系、是、以色列向来咧佢个防卫实力咧系固若金汤，全民皆兵。以服兵役嚟讲，而家咧强制咧系服兵役，啊男子咧系要服兵役咧系要32个月，啊而女子咧服兵役咧系24个月，长达2年。台湾咧根本冇呢啲咁嘅意志，国民党马英九嘅时代咧将服兵役啊减至咧系4个月，虽然都系强制啊，之但系到蔡英文咧又加翻到1年，无论1年定系4个月咧系远远唔够嘅。第三就是以色列的国会并没有被伊朗渗透。他国会里面他现在的执政的叫尼库德集团，他有很多的反对党，包括工党，包括阿拉伯的宗教党。他无论在国内来讲，他的社会福利方面推行左翼与否，是对抗伊朗的意志是朝野统一的。不会有以色列的反对党接受伊朗德克兰的招安，组成咧访问团走去德克兰嗰度饮饮食食，然后就大赞啦，德克兰嗰啲伊斯兰建筑点靓，然后咧喺旧约圣经嗰度揾到，就系咧无论波斯人同埋以色列嘅犹太人，都系旧约圣经里边亚伯拉罕嘅子孙，大家都系一家人，唔应该对抗。然后呢啲犹太人啊嘅反对派去咗伊朗接受招待之后，就翻过嚟大闹内塔尼亚胡咧，系一个好战分子，不断喺度刺激伊朗，系挑衅以色列。嗱，以色列系冇呢啲咁嘅嘢，之但系台湾咧系有呢啲咁嘅嘢。最近咧仲搞呢个咧反对嘅大罢免，系嘛？咁咧即系南绿之间并未因为旧年嘅总统大选咧系可以咧共商国事。嗱，呢个咧同美国嘅政治一样。而家共和党同民主党并不因为一场民主选举之后反干戈化干戈为玉帛，喺个国会里面系透过议事方式啊，系去解和平解决纷争。而系你睇下明尼苏达州两个民主党啊嘅议员系比疑似啊系支持啊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啊嘅一名咧保安恐怖分子枪杀。以色列冇呢啲内乱，冇呢啲内讧同埋内斗，所以台湾咧喺呢方面嚟讲系绝对输俾以色列嘅。台湾人嗰种软绵绵啊，啊嗰种林伯伯啊，你去到台湾，佢哋仲同你讲大爱包容啊，啊嗰种围炉取暖啊，仲有一个前文化部长叫龙应台啊，系嘛，系喺度咧系指斥啊，而家民进党政府咧系不断挑衅中国啊，系嘛。就做一个咧咁嘅叫文宣嘅汪女版汪精卫啊！嗱，你睇啊，以色列冇呢啲咁嘅拗教嘢，所以将以色列同台湾类比咧系不恰当，而且咧，我觉得系抬举咗吓呢个台湾，系咪啊？ 系嗱，呢个亦都有我都有听过啦。不过咧，我就觉得冇可类比嘅，因为咧头先除咗你讲呢个政治啊。军事训练啊，同埋咧呢啲咁嘅内部嘅党派之争嘅背景咧，以色列当然系强过台湾好多啦。但系我觉得从战争战术场景去分析咧，亦都可以有啲端倪。嗱，好明显今次以色列点解会成功咧，就系因为以色列嘅空军实在太强劲，而且佢建立到一个空中走廊，建立咗嗰个空中嘅制空权。因为拥有咗制空权之后咧，佢就可以針對佢哋嘅目標咧，去定點攻擊。嗱，因為相對地咧，用空軍去轟炸嘅成本啊，同埋咧效率咧，係遠遠高於咧，好似伊朗咁使用超音速導彈或者使用咧呢個彈道導彈咧去攻擊嘅。因為咧係會遭受到攔截啦，而且咧個成本係高昂啊，你個儲備啊，據以色列嘅估計，佢都只係擁有咧大約1000-2000枚嘅導彈。咁啊！但系如果万一发生喺台海嘅战争上边咧，有人都讲过啦，到时咧中国咧就导弹满天飞， 进行饱和攻击对付呢个台湾，跟住咧夺取呢个制空制海权。嗱呢啲咧讲就容易，片言隻语，但系实际做起上嚟咧唔系容易嘅，因为台湾虽然头先你所讲个军力啊排名啊唔系喺头十大之内，但系以导弹嘅数目咧嘅密度，以佢嘅国土面积咧，佢嘅世界排名是第二，仅次于以色列嘅啫。咁呢个导弹嘅密度个意思系咩咧？即系话点解而家以色列能够大部分拦截伊朗射过嚟嘅弹道导弹同埋超音速导弹咧？系因为佢已经有所准备，无论佢嘅战式导弹啦、大卫投石索啦同埋铁穹系统咧，都系针对咧佢预计遭受到呢啲咁嘅弹道导弹嘅饱和攻击嘅。所以证实到咧，呢个防御导弹系统咧系成功嘅。虽然偶有漏网之鱼造成死伤，但系呢个喺个战争里边咧，我哋叫做可接受。嗱，台湾一模一样，其实佢以以色列嘅模式咧去做紧佢嘅防空系统。佢从来冇公布正式佢哋拥有嘅导弹数目，但系估计系会有6000到7000回呢啲导弹。咁而且咧喺近年咧，台湾已经预咗未来几年里边咧。避不过呢场战争，所以佢开咗16条生产线咧，去制造佢哋嘅天宫二型同天宫三型呢啲佢哋国产嘅导弹。咁呢个导弹数目咧，仲未计美国嘅支援。美国系有爱国者嘅导弹系统啦，另外就系标准型嘅导弹啦。咁呢啲导弹全部都可以作为防空用途。咁所以如果一旦中国攞唔到个制空权嘅时候咧，其实侵略台湾呢个命题系唔成立嘅，因为你冇制空权，你就会耗费大量嘅时间同埋弹药同埋战机，会喺台湾海峡上空咧，除咗同台湾空军作战之外，你仲会可能同美国同埋日本嘅空军作战。喺嗰个广大嘅海域上边咧，以太平洋战争嘅经验嚟讲咧，呢啲系属于美国同日本咧嘅领海嚟嘅。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在这里打过太多的这些海空的战斗，那究竟要用多少的飞机和多少的导弹才可以呢渡过这个台湾海峡呢？我们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这个成本呢是中国比不起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呢纯粹只不过是见到现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呢，他们就随便将中国和台湾的处境套下去，但是他们连基本的这个军事常识呢都是有欠奉的。陶先生， 除了导弹和飞机大炮的数量呢，還有一个意志的问题，是吧？台湾人的意志呢，正如我刚才讲，是比不上以色列。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以色列和台湾呢，对于美国的利益呢，都是至关重要。以色列不可失。现在呢，但是 Donald Trump 没有任何的公开表示，说台湾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是等于以色列。不需要讲的。但是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势是这样呢， Donald Trump 的态度都很暧昧的。其实他旁边单单打打幸灾乐祸，就说一早都叫了你伊朗来谈啦，现在要谈都没有人，你所有的谈判代表已经被以色列炸死了，那么可以怎么样呢？是那可以见到这些这样的凉薄啊讽刺的字眼呢，你也都可以看得出Donald Trump 和美国深层政府又好，两党的共识又好，都一定支持以色列，绝不会坐视以色列是被伊朗灭绝。只不过现在以色列占了上风，所以美国根本不需要出手，是以日待劳，就看看是打到去哪里。但台湾在这方面就有点不同了，台湾的艺人就走去大陆搵食，搞到台湾内部嗰啲民心同埋民意啊，同埋嗰个民粹咧，系出现三混乱。喺呢方面，你未见过以色列嘅犹太人走去德克兰咧，系嗰处开演唱会，而且吸引到伊朗嗰啲人咧，系走去 VVVV 系做歌迷嘅。嗱，呢方面当然以色列就算想做都不可能，因为伊朗奉行一个咧严厉嘅原教旨主义，佢自己国内都唔会俾是男女歌星艺人呢是登台唱摇滚乐。咁何况比以色列呢？咁喺呢方面讲，你可以讲係伊朗啊係冇中国咁灵活嗰个身段，亦都冇佢咁搞会，係咪？之但係呢，就中国方面呢嗰个对台湾系咪话夠膽好似以色列咁进攻呢？咁以色列而家当然佢有自知之明，其实佢喺度做緊核弹㗎嘛。 佢完全不对以色列构成一个真正嘅威胁。之但系佢嗰个态度同埋对以色列嗰只长期嗰只宣布话要将地图啊系抹走呢个咁嘅基本国策，就令到以色列咧非动手不可。因为1979年以色列嘅前总理贝金就曾经立过个教条，就系绝不容许以色列啊嘅邻国拥有核武器，即使佢喺度做紧喺萌芽状态。以色列一定会出手摧毁，这个呢做过两次，一次是对叙利亚，一次是对伊拉克，做过两次世界给你看，所以他那个叫贝金教条啊是非常之坚实。那这方面你在台湾是没有，而且呢人家中国已经有核武器，而 你台湾就没有，所以呢其实对美国的依赖是更加重于以色列的十倍。而啊就要视乎啊，美国啊，睇下你西太平洋嘅势力系嘛，是否亦都有同样嘅意志去巩固？嗱，中间啊，当然台湾同以色列堪可相比嘅，就反而佢嘅科技实力。以色列咧有好多非常之咧系优秀嘅物理啊，同埋咧农业技术啊，吓嗰啲咁嘅高科技、军事科技。而台湾手上咧有台积电。同埋亦都有咧，出产辉达啊，啲黄仁勋呢啲咁嘅人，佢嘅晶片啊，就系佢最大嘅实力，系可以弥补佢军事同埋意志嘅不足。嗱，台湾咧而家同以色列咧喺某啲方面无法相比，但系佢嗰个科技实力咧，绝对可以咧，系令到佢系同以色列咧平起平坐。关键就系你留唔留得住台积电嘅技术。核心在你台湾人可靠的台湾人手里面，而不会第一是被美国拿晒，令到在台湾你这个地缘政治是没有价值。第二你那些技术是被大陆的中国人偷晒，这个才是对台湾最大的挑战。以色列其实都领过东西了，在广东就整一个跟中国一起合作的什么物理学院，以色列亦都买过或者提供过好多军事技术俾中国。呢个呢台湾亦都唔够胆去追究。但以色列呢犹太人嘅本色呢就係做生意，相当程度亦都係六亲不认，只係睇自己嘅利益。所以呢台湾啊係咪同以色列能够相比呢？喺个地缘方面，个台海之隔同埋以色列同埋伊朗之间嗰大片土地嘅阻隔咧，亦系一样，系上帝做世界嘅时候俾佢嘅屏障天然嘅优势。第二就系中国虽然表面强大，望落好似伊朗咁样，但系咧佢喺1952年嘅韩战之后，从来未打过一场海陆空立体常规嘅长期战争。所谓长期系超过14日。佢1962年同印度嘅边界战系短嘅。1969年喺珍宝岛啊，黑龙江乌苏里江嗰个交界同苏联嗰场仗又系短嘅。1979年情越战邓小平恶啦啩，又系短嘅。点解？因为中国试过喺韩战里面直接同美国交手，嗰场战争长达三年。是中国其实攞唔到好处，你而家睇下呢个长津湖啊、上金岭，所以佢冇把握。如果你今次打台湾，中国冇把握咧，系可以喺两个礼拜之内收拾。话任何超过14日嘅战争，中国都毫无经验。自从韩战结束以来，何况而家到咗21世纪，讲晶片、讲天眼通、讲卫星。同埋讲咧呢个无人机，仲有咧系渗透啦。中国咧只能够系用超限个方式，弯道超车，一举咧系瘫痪晒台湾所有工业设施，包括核电啊，喺个水嗰度有落毒啊，系咪？然后咧就逼台湾缺乏意志嘅嗰啲人咧，系喺内部自动投降，连同国民党同埋马英九。除此之外，而家咧基本上可以咧。是肯定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又捉埋嗰啲咩何卫东、苗华里面嗰啲中央军委里面咧，系内讧嘅话咧，系根本冇战胜台湾嘅把握。嗱，所以咧呢一场以色列先下手为强咧，对世界嘅和平系有好处。点解？因为咧以往嘅噩梦就系 48小时内，普京呢同埋金正恩同埋中国同埋伊朗系一齐约定，一齐喐手。俄罗斯打北约国家，北韩南侵，伊朗主动攻击以色列，而48小时内中国就可以一齐打台湾。嗱，四兄弟有冇咁齐心呢？而家呢两场仗，乌克兰同埋伊朗就证明咗系冇咁齐心。而家你睇下，普京都唔够胆支持伊朗，佢嘅言论方面都系中立。可见咧，呢个四个国家联手结盟嘅之说咧，就基本上不攻自破。嗱，呢个咧就系目前咧系对于世界和平嘅形势系一个最大嘅好处。啊，而家就慢慢咧就睇下以日代流，睇下以色列点样收拾到伊朗，同埋咧系到边一个地步，同美国参唔参与咧？我觉得最终就唔系咁重要。系嘛？当然咧，就系呢个涉及两国之间，同埋对于中东仲有沙地阿拉伯，佢哋点睇咧？系嘛？系嘛？跟住你唔好咧，美国同埋以色列每一件事都做晒丑人，你要拉埋沙地阿拉伯嘅逊尼派入嚟，咁你即系点先？系嘛？ 唔 系你同佢有邦交噶嘛？最近咁即系点啊？你应该啊，系咪应该出声啊？ 嗱，仲有 啊， 仲有一点咧，即系而家军事上战术观察啦。即使拥有大量弹道导弹、超音速导弹的俄罗斯，其实都没办法呢纯粹利用导弹呢去征服这个乌克兰。咁而家睇到伊朗呢，虽然还击呢的力量呢都好强大，就一口气就射了十几二十回这些弹道导弹。咁但是呢，据说呢大部分都拦截晒，只有间中一两支漏网之鱼，造成的破坏呢都是有限。咁即是换句话讲，嗰啲东风几多型啊？就算你浪射过去呢个台湾，而面对台湾而家咁强大嘅防空嘅导弹防御，加埋可能美日嘅舰隻都可以进行呢个导弹防御嘅时候咧，咁呢啲咁嘅弹道导弹同埋超音速导弹咧，其实系不能够咧去摧毁晒台湾嘅设施嘅，因为当初个说法就系、是、无论断水断电啊，攻击佢嘅政府部门啊、通讯啊、电视台啊，一口气消灭晒。其实呢个只不过是一个推想，你要假设你的导弹是能够不被拦截和准确命中目标，但在乌克兰和今次在伊朗 的例子上面，其实发射的一方即是俄罗斯和伊朗，证实到他们的导弹的准成和他们的避开拦截 的技术是偏低的，所以今次呢都是对于台湾来讲呢是有一个值得去参考的一些数据咯。 啊、今次呢你看看 以色列襲击伊朗呢，是将他那些呢、导弹发射的基地摧毁，釜底抽薪。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示范了。 嗯、 无论中国攻台定是有一日台湾还击呢，这个大约都是未来的蓝本。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局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话， 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 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啦、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 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的时候查梁容写四点影红主的明报是不是博流量 是啊，你不是博销量阿查生博流量。 那你现在说他武侠大宗师啊，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啊，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为成个美国主流媒体系帮晒奥巴马同埋拜登，系一个咧叫野生动物市场嗰度无意中泄漏。呢班咁嘅左媒，包括纽约时报同埋 CNN 都有，但系你美国嘅新闻系第四权，你系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就系因为 Donald Trump 在任总统嘅时候，美国嘅主流媒体憎恨 Donald Trump。所以呢阿春话东佢哋就话西，阿春话黑佢哋就话白。呢啲国际广播部门除咗美国之音，咁另外仲有英国嘅 BBC 都一早系渗透嘅，四十年前已经渗透。係咪呢啲有啲嘢呢系我自己目击添。係咪所以我一早已经我嗰陣时喺伦敦㗎嘛，八十年代嘅中期已经开始呢系落药㗎啦。何况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上嘅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上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